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本市扩散条件比较好，天空晴朗，光照宜人，气温回升，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俱佳，体感比较舒适，有利于交通出行和开展户外活动。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23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10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预计未来3天本市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适合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下面呢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东部地区联络线车流量较大的路段有姚家园路、青年北路到星火西路东西方向，那么朝阳北路十里铺路段的东向西方向，京通快速双汇桥到四汇桥的东向西方向，以及广渠路高碑店路段的东向西方向。高碑店路段的南北双方向目前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请司机朋友注意绕行。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03，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过了清明之后啊，很快哈，手指头一数，马上呢就到了5.1了。 哎，这个又该放假了， 又该放假了。说到放假，大家有没有什么出行的安排啊？如果真有打算出行安排的话呢，其实现在呀，再去做准备都有点晚了。当然周边有可能还是可以的， 周边人也多，我就不打算出去了。 对，人多这事儿是难免的啊。但如果说您打算奔得远一点的地方，真的得提前做好准备，而且呢还得做上经济上的准备。 是， 因为每每到了小长假的时候呢， 哪儿都贵， 哪儿都贵。然后今年呢，基本上上涨的幅度在30%左右。 嚯，这是图什么呢？ 对呀，平时您本身可能花70块钱就够了，那现在呢，就 花100 了啊。 所以说呀，这个不出去也是一个选择。哎，要是大伙儿都想到一块儿去，全部出去，那外边是不是就清静了？ 问题是大家不是想不到一块儿去吗？ 还出去的人多啊。 好吧，那么做一个温馨提示啊，五一小长假呢也是即将到来。那么五一期间呢，预定自由行跟团游的人数呢比同期上涨了20%左右。那么哪些地方是特别受大家欢迎的呢？目前的这个票价、酒店价格都已经上涨了，分别是日本、东南亚海岛、海南、江浙地区。 哦，就是国内国外都有。 对，此外呢，像咱们本市的周边游市场呢，也是颇受欢迎的。据说呀，什么怀柔啊、昌平那边啊，您现在订恐怕都出高价都未必能订得上了啊。 这样，我买一房车啊，我开到哪儿住到哪儿，行不行？ 其实挺好的，但是吧，现在就是受限制，就是房车营地比较少。如果说这个基地能够建的多一些、方便一些的话，其实买一个房车世界游还真的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哎，你反正自己提前做点准备吧，这个来一大桶水，是吧，这个其他的油盐酱醋的你都准备好了。 这位说了还房车呢，我连房还没有呢。嗨嗨， 咱们房车还真不是一个概念啊。您把房卖了以后能买好几个房车。 那是一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啊。 没错。 好吧，那么今天的温馨提示之后呢，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最近快五一了，您有什么安排？是打算出游跟外边的朋友挤一挤呢？还是跟家咱们真正的劳动一把呢？做的大扫除呢？好，那同时呢，我们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呢也全面开启了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向我们可爱的亲爱的帮友们求助求解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这个隔三差五的就得说一下啊，怎么找到我们这个大家庭。 您到那个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个里边，然后点开那个右上角的那个小加号，选择添加这个公众号，然后呢搜京城帮帮团这几个字，搜出来以后点关注就可以了。 嗯，不是在咱们平时找朋友那个圈里面找、 不是在咱们个人的这个里边。 对、一定要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平台里面，然后呢再输入我们节目的名称京城帮帮团。好，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更想感谢我，持续帮助别人，更想感谢我，持续帮助别人， 更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更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要说我们的节目呢，平时周一到周五都是直播，而且呢，有点那个电视连续剧的意思。 电视连续剧， 有的时候他今天的故事吧，他没完， 可以延长。 然后对、线下大家还忙活，第二天呢，还有很多听众那儿等着， 没错， 坐等信息来啊。就比如说昨天吧，有俩事儿，大家一直惦记到今天。一个呢是那位听众朋友的锅盖 哦， 哎，您那锅盖您打开了吗？是什么方法打开的？还有一位呢，就是一位老奶奶，她那个收音机的问题， 哦， 她说她特别喜欢听一个台，但是呢怎么最近突然就没了。什么情况啊？咱们先来说这锅的事儿啊。 我只是这位朋友应该是反馈了，他说我这锅盖打开了，是把小刀那个塞进去使劲的撬，漏进气去了就打开了。这个看来和我用的方法是一样的。 对， 就是那个可能会稍微损伤一点那个锅呀，或者锅盖的那个边啊，就你刀撬的那个地方啊。 哎呀，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不过 舍不得锅盖您就使不了锅。 他比我损失小一点，因为他用的应该是一个锅盖，至少还是一个锅盖。我扣在上面的，它是一个小的不锈钢的一个盆儿，那个盆儿吧没地儿抠，没地儿捂的，然后被我给摁的呀，就这个盆底儿都凹凸不平的了。 我知道了，那个已经进你们家博物馆了。 对。 好，总而言之，好消息啊，这位听众的锅盖已经打开了，大家呢就不用再出主意了。引以为戒啊，下回您那个锅盖就不要再出同样的问题了。 没错， 这位事情，这位听众也跟我们分享了。哎呦，我一说这锅盖啊，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家。说那个是热锅贴儿的时候，你都没想到，它就打不开了。 打不开了。 说特别无奈啊，结果呢，连锅带盖儿 连里面那锅贴儿一锅端全扔了。 这真的 真的 那个锅盖里边还扣着锅贴儿就扔了。 对 呀、啊、您真舍得呀， 可惜了那点锅贴儿了。 要我把这锅砸开我也得把锅贴儿吃了。 这就是吃货与非吃货的区别啊。 没错啊。 好，还有就是这位老奶奶关于这个听收音机的事儿 啊，老奶奶也给我们反馈了，说呀、啊、我听的就是一中波什么什么啊，我老记不住那号，谢谢昨天热情的帮友们帮我解答了问题、嗯、啊，原来是他们自己调整然后停播了一段时间， 不是您的收音机有毛病。 对，他说不是那个收音机的问题、啊、他说要不然我还以为是我这半导体坏了呢，我差点没想换一个。 哎，这个先别着急换啊，问问大伙儿就有答案了。 对，总而言之、嗯、我们保住了您的半导体啊。 这个几十块钱吧，他也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啊、 万一是好几百的那种呢。 哎，对，还有上千的呢吧、嗯、 好吧。 嗯， 好，那我们来看看今天大家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这上来的一个问题还是跟锅较劲 啊，又是锅、嗯、这锅怎么了？ 他说我们家那不锈锅 啊， 不锈锅了， 不锈钢的锅， 不锈钢的锅， 嗯， 边上有好多那黄渍，不是一口锅啊、 哦、 就是但凡是我们家那个不锈钢的锅那边上都会有很多黄渍。 你说是烧出来的那种？ 对，他说有什么好的办法把它清干净吗？看着特别扭、 嗯、 一定是一特爱干净的朋友。 哎， 我们家那锅就一直那么黄着，我也没搭理他。 不是，他有可能是您的这个比如说熬粥啊或者说这个做汤啊，就是他那个就是内容物产生的那种，那个倒是容易清理掉。 嗯， 如果是这个不锈钢本身在烧之后烧灼之后产生的那个印儿，那个就不太好往下清理。这个因为不锈钢的锅呀，它这个材质和这个质量也不一样。 嗯， 哎，有的锅它的那个材质就可能好一点，有的可能稍微的差一点，这个产生不产生这个黄印儿还真的都不一样。要烧出来的那黄印儿我感觉很难把它彻底的清除掉。 行， 嗯， 总而言之呢，一般这个锅但凡一使它马上就会有那个黄渍，那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弄干净？ 嗯， 哪位朋友有高招啊，赶紧贡献一下啊。 好， 下面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啊，网上拼着买的东西靠谱吗？啊， 拼着买 你买过吗？ 您是问这种拼着买的方式呢，还是拼着买来的那东西呢？ 咱都说说呗，这方式其实我觉得还是蛮靠谱的。 方式 对，因为它确实便宜， 也不一样， 那东西就没准了。 对，有一种专门就用一种专门的软件，然后在一起拼，那个我就没拼成功过。 哦、 啊，这反正那里边，它也有各种的它的这个 玩法， 这个玩法在里头、 啊。 再有一个，也有朋友分析过它那个东西是吧？那个你参与了以后，只是为了它能够更好的赚钱，其实你很难得到它给你的那个、 嗯、 那个所谓的那个这个低价的承诺。再有一个，真的您低价买到了那个东西呢，嗯，它反正价格低，它有价格低的原因。啊，这个便宜它没有无缘无故的， 反正买家和卖家之间吧、嗯、 对， 真的不能说纯粹意义上的朋友啊、 嗯、 从在利益面前我们指的是啊，买的没有卖的精，羊毛出在羊身上，这话我们都说了好几代人了啊、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可能一些朋友凑在一块儿吧，哎，来弄一个这个所谓的批发价和团购价，这个恐怕还好吧，我觉得、 嗯嗯、他就是想问一下，他说晚上拼着买的东西靠谱吗？说因为太便宜了，说我一下买了挺多的，说担心 还是吃的、啊、 对，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咱们还真有不少老听众啊，现在已经学会了什么、 嗯、 拼什么什么啊，拼什么什么啊。那您的感受是什么？因为我还真没拼过， 那我也没拼过。 问问大家伙啊、 嗯， 情况怎么样？下面这个问题其实你还挺有发言权的。 啊，我发言权哦。 对， 这个朋友给妈妈买了个新的 pad， 应该是 先给您点个赞啊， 是吧？ 孝顺孩子。 哎，说除了打麻将、打牌什么的，还有哪些电脑游戏适合老年朋友的？哎呀，这个 来，老年朋友，你说一下吧。 这个得看老年朋友有什么爱好 啊。 这个打麻将、打牌，他是可以的啊，打那个什么二打一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也别太激烈了、啊。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的目的应该就是说，给妈妈买了一个新的 pad， 一个是娱乐、 嗯、 解闷儿，还有一个就是说老人家要动脑， 哦、 动脑动手。 我觉得下棋，可以。 哦，那是耗尽的老人的， 哎， 可以、啊、 对，下棋可以。 对，另外就是还有一些什么比较好玩的游戏啊， 嗯、 也可以让老人就是解闷儿。反正我妈 你那个 pad 里面也有这些什么打麻将的打牌都有，这没事的时候呢也扒拉扒拉，但是他不太好这个， 对， 他有的时候吧会玩那个，就是以前我儿子玩过的那个剩在里面了。 哦，什么 愤怒的小鸟 啊、哦、就是那个拿那小鸟日， 哎，就那个跟那崩弓子似的崩啪、啊、就找角度，哎，那个也还他玩的挺上瘾，我觉得那还可以啊。 哎，就是这一类的吧，这个反正别太激烈那种，什么扛着一个大宝剑到处砍怪物的 那 个可能 不 行啊， 太残忍了哈、 哎。对， 就一定要健康， 对， 安全。 啊，反正刚才我们俩一人说了一样，这个还有朋友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您玩过什么游戏？您觉得适合这些和您同龄的老年朋友，您也可以推荐给我们。 嗯，分享分享啊。 嗯。 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啊，他想问一下团友们，他说面临退休，但是工龄出了点问题、 哦、 还需要去找原单位， 嗯， 这样的话会延迟领退休金的日子，那么会从生日的第二个月给补吗？ 啊，这个也得需要， 这事儿还挺专业的哈，有没有考这个 相关的政策是什么？ 对，搞人事的听众朋友对这个比较懂啊，因为他有的时候这方面的政策他会变、嗯，而且我们都没有到这个年龄，可能也不是太关注这个事儿啊。 这工龄退工龄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一定影响到您这个退休金的这个数量呢？或者是影响到一些什么待遇呢？要是说有很重要的影响的话，那还是得把这个事儿办妥了以后，反正迟个一个月俩月的我觉得还好吧。 他就是担心会不会不给他补迟到的那个月的钱、 哦、 其实最简单，您就上原单位，您问那个他办这事儿的人、 嗯、 他应该比您比我们都清楚啊、 哎、 当然收音机前的哪位您之前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或者您就特别懂这方面的事儿，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他分享一下、 嗯、 他也没有留电话啊。 好， 好，那么我们有些问题呢等待大家的回复，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 好，这位朋友有一双从来没穿过的滑冰鞋，39号的跑道，是滑水冰的啊，有朋友需要可以和他联系，电话是13520376379，13520376379，价钱好商量。 这位听众啊，家里有家用的制冰机一台，是全新的， 嗯， 外包装完好，家里面制冰啊， 咔啦咔啦咔啦，啪。 那家里面一般用冰箱里面那冻那冰块是不是就够了？还专门弄一制冰机啊？ 可能那玩意儿他觉得不够专业。啊，这个冰箱里头那个冻的冰太少， 块太小是吗？ 哎，或者说它制冰机，它有一种什么自动的装置，它好使。 好吧，原价呢950，现在打算800出手，全新的啊。 哦、 电话是13621052320，13621052320。 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多喜爱儿童半高床一张啊，叫他自己的评价叫几乎全新。无瑕，就没有什么磕了碰了的瑕疵啊！多功能半高床，自带书桌，储物功能强大，是牛仔蓝色，男生女生通用啊！需要搭配一个1.2×2米的床垫啊，在旧宫自己来取，价格呢是1500元，电话是13701105192，13701105192。 嗯，应该不是一张床，应该是那么一组东西，是吧？连储物柜啊，带小桌子都有了，小朋友常用的啊。 他就是没有床垫。 嗯， 哎，1.2×2米的床垫。 行，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叫 NUK 哦，这是个名牌啊。 嗯， 辅食研磨碗，小朋友用的 哦， 全新的，它是在东五环传媒大学附近，原价是130，现在呢是打算96出手。 哎， 电话是15901101577，15901101577。 哎呀，现在这孩子好幸福啊！辅食研磨碗都专用的器具 啊，而且是配套的， 就是、 还得是名牌 啊。 过去你小时候拿一个 我们家 勺子勺把、 哎，我妈就拿那个我们家捣蒜那罐子，夸夸夸给我弄点那苹果泥。我现在回忆起来，小时候为什么吃苹果有蒜味儿？ 哎、行了，你知足吧，你小时候还有苹果泥吃呢。 还好吧？ 这多大待遇啊！ 行吧， 再来看下面这个啊。 嗯，这位朋友有一副为京剧伴奏用的响板。啊，就是他打出那个节奏啊，这个是老红木的，是个老物件 啊，我也没用它伴奏过，就是朋友可能送的呀，自己觉得好啊，收藏的。他说有需要的朋友呢，您可以跟我联系，价格啊，咱们见面商量。他的电话是，这应该是13621125536，13621125536。 好，我们再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啊，都挺着急的。这位听众啊，想麻烦大家，他呢想求购一台全自动的洗衣机。 哦， 他说我是一个盲人，眼睛不太方便，所以呢，麻烦呢您还得帮着送一下。 哦， 谢谢了。他是跟叫做张郭庄南路，张郭庄南路，电话是15035129903，15035129903。 好，下边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全新的24厘米直径的不锈钢燃气高压锅一个，还要燃气高压锅、 啊、 您的意思是在那个燃气灶上， 就过去老式的那种 就是烧，就是坐在水火上的，不是那种通电的，这个高压锅一个，电话是15910718480，15910718480。 下面这位要的是通电的啊，要的是全新的压力锅，全新的压力锅。 哎、 他没说电的还是不电的哈？ 哎，也有电压力锅，也有刚才像刚才那位朋友一样，那个烧在火上烧水的那种。 嗯，他是要22厘米的，接受价格呢在100元。 那恐怕不是电的， 是吧？ 嗯， 电话是13269608737。13269608737，人家都要的是新的啊、 嗯。对，这个电压力锅的价格呢，一般的新的都得在至少也得400-500块钱吧。 你说买是吗？ 对，如果是在商场买的话 啊，那跟我们这儿，比如说闲置不用求购，可能也有舍得，说100块钱你拿走吧， 就100块钱拿走了，反正看运气吧。这位朋友呢，他说自己的同事想要求购冰箱冰柜，啊，这朋友刚来到北京啊，来工作的，没什么钱，不富裕，想要求购一台冰箱一台冰柜，肯定是要旧的啊，要这个便宜的。那么他留的是自己的电话啊，您告诉他了以后，他可能会转告给那位同事。这位发信息的朋友，他的电话是15801599591，15801599591。 好，这位听众呢也是求冰箱啊，他说不用太新，能用就行。他们呢是家里面装修，就打算临时用一下啊。接受价格呢是200块钱左右，另外呢还要求一个全新的电饼铛。接受价格呢在100块钱左右。他是住在五方桥附近，就东五环那边啊，或者是欢乐谷附近也行，是两块都行，方便取。他的电话是18519067314。18519067314。 哎，说到电饼铛呢，咱们还有求购的啊。这位朋友想要求购没用过的新的电饼铛和电水壶，说因为自己年龄比较大了，一个人呢使用比较方便和安全，希望呢这个转让的朋友价格能优惠一点。这位的联系电话是13260492983，13260492983。 走了这么久你变了没有，说了这么多你累了没有？ 我不累。 谢谢。轻轻地把我唤醒，我听见那春雨轻轻地敲着窗棂，它在一声声地把我邀请，到天野去吧，好像世界快快播种，下你的幸福，快播下你的深深爱情。我听见那春雨轻轻地敲着窗棂，它在一声声地把我唤醒。我听见那春雨轻轻地敲着窗棂，它在一声声地把我邀请，到天野去吧，好像世界快快播种，快播下你的欢乐，快播下你的幸福，快播下你的深深爱情。多情的春雨敲打着我的心灵，从冬天 远的风中走出来，去迎接春天的雨季。 好，听着这么美妙的歌声，咱们也别闲着啊，有些事儿呢还得烦请各位帮点忙啊。 哎，什么事儿？ 这位听众啊说，周日啊我们要搬家，想请帮友们呢给推荐比较靠谱的搬家公司，希望正规点，工人有责任心，广告推销勿扰。 嗯嗯，这个搬家这事儿是吧，你这个如果要是有人帮忙得力的话，一定是能够事半功倍，要是找的不太顺心的话，没准就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总而言之，目前就是比较靠谱的搬家公司，确实还是挺靠谱的、啊。 咱们得找这个就是正规经营的， 嗯， 哎，最起码他是这个有合理的、合法的资质的。 对，他有一套流程，而且呢，就是一旦说给您磕了碰了，他是负责的啊。 哎、 哪位刚搬过家、觉得这搬家公司还真的不错啊，请给他打个电话，电话是13681049219 13681049219。 多说一句，这样的公司呢，价格上一定是您会觉得有点高的啊。这个也有那街边开着一辆什么货车在那蹲着拿礼牌的，那个呢它价格低，但是呢它的风险就大， 还得拿一牌是吗？ 哎，有 上书， 有这个搬家收购旧家具啊。好，看看下边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和家里的事儿也有关系。 嗯， 他说呢，想要粉刷一下房间，这个房间呢大概13平米左右，需要多少涂料呢？估计有一大桶，应该肯定够了。哪位朋友有多余的想要转让的，或者是知道哪儿能买到比较好的，跟他联系13501326136 13501326。 嗯，好，我们利用这点时间呢，再来看大家反馈一条信息啊。这位说，前一个月啊，我这个跟那个 APP 拼什么什么玩意儿上拼了5斤老大蒜，因为还挺好的， 哎， 说比我们家这边的市场价格要便宜，质量呢也还不错。当然了， 运气不错， 您 拼成了 啊。有那运气不好的啊，待会儿我们也说一下。 没错。 另外呢，还有一位听众呢，也是跟我们分享了，说前两天呢，通过我们节目啊，转让的纸尿裤， 嗯， 特别愉快的成功的就转让出去了、哎、感谢帮团速度啊。 对， 好吧， 那个前两天网线出问题了，今儿才发上来啊。 嗯，好吧，那么我们第一时段服务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继续呢通过我们这个电波，听过我们的平台，在这里互帮互助，一会儿见。 好像世界快快播种，幸福怀不下你的成熟爱情。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的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107.3 107.3 AM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玉泰汇萃名优绿茶，清爽好喝不贵。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

帮不了什么忙哈，您自个儿其实也是无能为力的。 好，那咱们看看能办到的一些事儿吧。 能办到的一些事儿还是挺多的啊。 刚才有朋友问那个给老人家买了 pad 啊，除了打牌以外还有什么游戏啊？这位这个给推荐了一个，说你可以让他玩那天天爱消除啊，啊，老年人可以玩，我都玩上瘾了。 啊， 天天爱消除啊！ 现在好多那个电视剧里面还植入这广告呢。 嗨， 年轻人也玩啊。 对， 您玩可以，反正就是上瘾上到一个什么程度， 别 控制一下。 对，别太这个是吧？时间长了。 对、 哎， 这个玩游戏啊，有些游戏呢确实玩起来挺容易的，但是你说真是闯过好多关玩到高分呢也不容易。有些呢，你保不齐还得花点钱，花点银子、 嗯， 这个我们不主张啊。 对。 另外呢，像有些游戏呢，它是可以锻炼老年人观察能力、动手动脑，但是呢，也要提示老人家，就是适度游戏、 嗯， 要不然会加重您的眼睛的一些问题。 我看有很多老年人下个围棋什么的，我觉得还行啊、 嗯， 因为在网上联网跟您下棋的那位，保不齐也是一位老先生。哎，俩人通过那叫什么手谈的方式、 啊、来 进行交流。哎，这个如果要是这个时间长了熟悉了，还能沟通沟通，我觉得也挺好的。 适度啊， 嗯， 这位听众呢分享的是平板上可以下一个梦幻花园和梦幻家园， 哦， 说挺适合老年朋友玩的。 盖房子种花是吗？ 对，说就是对对碰过关，然后建造一个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花园 哦， 啊，可能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小朋友特别喜欢玩的那个 Minecraft 呀，就城市建设， 反正就是类似吧。他那个前提还要对对碰过关是吗？ 嗯，咱没玩过不知道啊、 哎。 反正他说他正在玩这个，挺好的。还有听众的说，我给我妈下载的是趣味水族箱，他说我觉得这挺好的， 里边 天天喂小鱼， 哎， 啊，还挺有成就感的。 嗯。那个养蛙那个是不是也行？ 反正其实这种游戏还是挺多的。 哎，对，那个，我觉得，哎呀，算了，别养蛙了吧。本来生活当中就给孩子洗衣服、做饭、准备各种各样的，然后在游戏里还得这样，多累啊！ 你就当个乐吧，当个念想吧、 嗯。好吧。 还有听众推荐的什么黄金矿工啊？说黄金矿工是我老妈最喜欢的一款游戏， 哦、就是挖金子是吧？ 啊，说锻炼观察能力和反应能力， 嗯、哎， 而且简洁的画面呢，还让老人找回了过去的感觉。嗯， 好吧，嗯，咱们玩完 开心就好。 对，玩完了游戏呢，咱得干活了啊。刚才有位朋友说了，这个不锈钢的锅边上烧出了那个黄渍来了，怎么处理呢？啊，有朋友说我在网上啊看到一个这个方法，说用一盖洗洁精啊，两盖番茄酱，三盖水。您这盖是一个什么容器呢？多大的盖儿啊？是那个大锅盖那么大的盖儿、 啊？不可能， 还是小饮料瓶 那个盖儿？可能就是饮料瓶那种盖 儿啊。一盖洗洁精，两盖番茄酱，加三盖水，搅拌均匀之后呢，涂抹在这个污渍上，然后静等五分钟左右，再用海绵擦洗干净，最后用水冲干净。啊，这是在网上看到的人家分享的一个办法，说我呢没用过啊，只是把这方法给记下来了，也不妨试一试。 好 啊， 这位听众跟您的那个用料差不多，只有一味是不一样的。 哦，一味 是洗洁精、 嗯、 然后番茄酱和水是吧、 哎、 它是洗洁精、番茄酱和白醋。 哦， 他说把这三个东西啊兑在一块堆儿，然后呢搅拌匀了以后呢，抹在有黄渍的地方，静置10到15分钟之后、 嗯、 用百洁布把它擦掉，再用干净的湿布擦擦就可以了。 这是酸性肯定比前面那个要大。 对，但是就是都用到了洗涤灵和这个番茄酱哈。 嗯， 没想到番茄酱还可以干这个事是吧？ 是吧？ 别样的功能。 它是酸的嘛，是吧？ 是酸的啊。 我觉得橙汁啊、橘子汁啊，估计也行。 好吧，那年、嗯、这位听众。说不锈钢锅呀，用那个就是那个香灰沫， 烧香沫， 哎，就那个灰、啊、香灰，说来清理挺干净的。他说我也是在小视频里面看到的， 咱上哪找这香灰去？ 那就是谁家点这个，您可以跟人要点去呗，或者是庙里面人家打扫，你跟人要点去呗。 这位给出主意，您上八大处那烧香炉那抓几把， 好吧， 这危险啊！里边保不齐还有没烧干净的， 别烫着、啊、 烫着啊。 这位说去除不锈钢的污渍啊，我用的是魔力擦， 哦、 效果特别好。我是网上买的，还特便宜。说有的小商品市场也有卖的，但是比网上的贵。 嗯、 他给我们发来图片啊，我看了一下，就是那个，这是什么？就这个吧。 就两块白色的像海绵似的东西。 哦、对对对对、 啊。他说这是 魔 力 擦，它不像钢丝球似的那么锐利。 嗯， 哎，它也有一定的这种这个就是磨掉这个印记和绣字的这种那个能力。哎，但是 不像钢丝球那么狠呢。 哎，但是您，我估计的这得下的功夫大点，哎，得用的力气大点，时间长一点。 嗯，好吧，说到网上的东西啊，大家也分享了啊。 是。 这位说质量肯定差点，因为一分钱一分货嘛。还有的听众说是便宜，但有的时候呢，除了拼多多之外呢，还得拼运气。 哎， 嘿嘿嘿嘿， 这是很不容易的。 对。 还有朋友说那个啊，我看到一些，包括在电视购物上啊，或者是网上推荐的一些擦东西的那个清洁剂啊什么的，哎呦，现场那个展示弄一锅特油腻，夸夸夸一擦就立马特干净，跟刚新买回来的一样，看着就特想买，但是我又不敢买啊，这东西真的像他演示的那个效果那么好吗？这是不是买回来以后会打折扣啊？人家一刷就特干净，我买回来刷了就没那么干净呢？ 嗯， 您这种怀疑，哎，也正常啊，我觉得，反正这个东西它是吧，它里边有风险。啊，这个跟那个网上买东西其实一个道理， 信不信还真不好说啊。 哎，对对对， 搞得我都无语了啊。 嗯， 哪位？但是也有人跟电视购物上买过东西， 嗯， 据说也还过得去啊。 对， 就像网上拼着买的东西一样，这位也说了，不一定是好是坏，因为是拼的都是团购价，所以自然便宜， 嗯， 价格上肯定是优惠幅度比较大的。 就是你看，有的可能是差个，你比如说这什么八折七折呀，是吧？有的一下就差十倍呀，那个反正就危险性高点。 这不快过节了吗？估计好多这个各种让利又来了啊！ 没错， 大家搂住了啊，别有用的没用的全往家里招呼啊！ 对，啊，刚才有朋友问那个退休费的事儿，有一位朋友回了一句说不影响生日以下的，生日的下月的计算退休费，这个不太明确是什么意思啊？这就是说你这个事儿手续办好了以后，就你生日之后的那个月，这个退休费还是会按新的标准，好高的标准来计算，不会受到影响。 反正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不会影响您担心的那个事儿的发生。 哎， 就是只是给了这么一句啊，希望您是一个特别懂行的朋友啊。 嗯， 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啊，说我们家呀前几年买的红糖有好多袋，2013年买的，昨天啊就翻东西啊，收拾东西给收拾出来了。哎呦喂，这保质期已经过了， 哎， 还能吃吗？ 红糖呢？ 肯定是不能吃了啊，肯定是不能吃了。因为像那个年头买的这个红糖，它首先密封性，它不是抽真空的，就是普通的那种吧，它达不到那个标准。而且呢，既然已经过了保质期了，食用的东西呢，就绝对不能再吃了。 哎， 至于能干什么别的用，这红糖 有没有其他的什么用？ 其实它有一定的清洁作用 啊， 就是护肤清洁作用。 可以。当面膜时， 啊，就是当那种磨砂的东西，皮肤磨砂的东西， 哦， 但是不知道您家里有没有耗这个的，用得上用不上啊？ 哎呀，这我也头一回听说啊， 嗯， 这个问问大家吧，大家有没有什么这个其他的利用的方法？说到搬家，有朋友给推荐说，你找搬家公司，你找那个小红帽啊，说他们这个比较靠谱， 估计是前一阵刚搬完啊。 哎， 反正这种比较靠谱的还是挺多的啊。 嗯，没错。 再来看其他的问题啊，这位听众说，哪位朋友知道啊，变速自行车在上坡的时候应该怎么用？ 对，变速自行车， 嗯， 在上坡的时候，上坡的时候一般的都会变到小轮带大轮。 首先你会骑吗？ 这个 变速自行车， 对，你学习一下就可以用到，就是走上坡路的时候变成这个应该是小轮带大轮， 换一个档是吧？ 对，因为从理论上来讲，你大轮带小轮的时候速度会增加，但是你骑行的这个力量会增大，就是你换句话说你就不好蹬了，蹬不动， 嗯， 啊，这个如果是你在上坡的时候你还要这个快速的那种状况下，那就更加倍的去耗费力量，所以上坡的时候我们要省力，但是呢就不要那么快的速度了，就换成小轮带大轮，这样的话就会这个走起来轻松一点，等到下坡的时候您再换到那个大轮带小轮的那个档上，就会加快速度。 好吧， 嗯， 这个我就一点经验都没有了、啊。 他那个上面会演示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档啊、 嗯， 或者说这个左右什么位置，其实稍微的看一下说明书就能够知道是怎么回事。 八成说明书丢了，您知道？ 其实感觉也能感觉得出来，您换换档试试，关键是你得学会怎么换那个档。 嗯， 有的时候换不好的咔嚓一下就那个， 你那意思就是换不好还换不坏吗？ 哎，倒不至于换坏了，就是他在换挡的时候，如果你赶的那个劲儿不对付的话，他会闪你一下子 啊，就是咔啦膈应一下，是吧？ 对， 行，那您找个坡，您鼓捣坏了算他的。 这个技巧要常练啊。还有一个，您别等到骑到坡上骑不动了再换挡，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您看着前面有上坡的路，提前就把挡慢慢的换过来，它也有好几个档，也是一档一档换的，不是说咔嚓一下就换到这个档上，咔嚓一下就换到那个档上。 你别说啊，这上坡的时候呢，它有阻力，它确实来得及思考和想象 啊， 换动手。这赶上下坡，还就真来不及了。 下坡就不用换挡了， 是、啊、 直接捏闸就行了。 再来看这位听众的求助问题啊，其实也是一个挺常见的问题。嗯，家里那个小外孙啊，5岁了、 哦， 上幼儿园， 大班了应该是。 对，就是最近呢，老跟小朋友啊发生这个不愉快的事情，而且还动手了 啊，打架了。 在家呢也对大人动手。 嚯、哦！ 说这有什么方法教育教育孩子呀？要改变孩子的行为啊。他也留了一个电话啊。其实这事儿说起来吧，真的是可长可短。 嗯。 说远了，跟原生家庭的很多大人的行为有很多关系，跟小朋友身边发生的事有关系。说近了呢，无非就是教育教育孩子，说服说服。这个还真的您不能小看这事儿啊、 嗯、 最好呢是听一听专业人士的一些看法、 哎、对，就首先啊，你不要就是上来劈头盖脸的就批评孩子，因为孩子到了这个时候，他自己的这个身体发育也好啊，还是自己各种能力也好，都明显的增强了。哎，他可能就有一种欲望，就是我可能靠我的自身的力量，我能达到我的好多的这个想法和诉求啊。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多一点这种潜在的这种可能性。 嗯， 所以一定要正确的引导啊， 就是 不要盲目的批评他 这个事儿。其实我昨天刚刚看了一篇就是类似的文章，就是关于小朋友打架这事儿，说我们该怎么去引导孩子，就什么样的打架行为你要告诉他这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 还有对的打架行为， 不是就当别人就是欺负你就真的欺负你那种暴力的行为， 你 得告诉他你要 怎么保护自己， 你要还击、 嗯、 要不然他长大之后他会觉得我什么什么都躲、 哎、 什么事儿都扭头就跑，说这个不是一个面对的一个方式， 这个度很难把握。 对啊，而且就是、嗯、如果小朋友之间啊说这个玩闹这种所谓的这种打架呢、 哎、 就不要打架、 这个、 他们自己会处理的， 对对对， 大人根本就不需要。 就是有的时候小孩在一块本来一开始是玩啊，结果闹着闹着能闹急 了啊，那个一般都问题。 然后呢两个大人也急了啊，你孩子为什么欺负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怎么了，你们家孩子眼睛完了，然后两个大人打起来了，两个大人还没打完的时候底下俩孩子已经和好了。经常会出现这样的。 所以就是除了考虑到小朋友的问题之外呢，就是做家长的啊，你应该是外公啊还是外婆呀、 嗯、 反正就是也要考虑一下家里面是不是有些行为也影响到了孩子的一些行为。 行吧。 电话他也留了啊，是18191051690，18191051690。 好，这位朋友回应了那个过期红糖的事儿，他说这可以搞卫生用啊，或者是做这个搞卫生用的酵素， 反正就是不能吃了， 对， 只能外用是吧？ 外用， 只能外用啊。 对，搞卫生用的酵素，这个是要发酵一下吗？ 这不还真的不知道、 啊、 这个时髦东西现在越来越多啊，我们这都快跟不上了啊。这位听众啊，他说我分享一个关于收音机有杂音的情况吧、 哦、 他说以前啊我那个收音机收听效果一直都特别好，后来呢距离我们家不足百米的地方啊搞施工、 嗯、 就是立起两个吊塔来、 哎、 结果我那个收音机就杂音就特别大了、 哎、 后来呢工地施工完了之后呢吊塔撤了，他说我那个效果就好了、 哎、 他说这也是原因之一，有可能 大高的金属塔它可能会影响到信号，再一个它本身的它的电机啊什么的运转的时候也会影响到这个您的这个波段，这都是有可能的。 嗯 嗯， 还真有听众跟我们分享这个上坡换挡的事儿啊。 哦， 换挡时倒轮换挡 就这么几个字儿啊， 倒轮换挡啊， 换挡时倒轮换挡，你给我翻译一下。 有些那个所谓的叫什么叫倒轮挡啊，就是它真的是就是通过那个倒轮的方式去能够直接就把挡换过来的，应该是有这样的这个车的，一般普通的那种换挡的这个怎么说呢，咱们那个档位的那个扳手都在车把上，你要扳它一下，所以你在这个准备换挡之前呢，你就别再使劲的蹬这个脚蹬子，差不多给它，你要说倒轮也说不上吧，反正至少你把它给它放在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然后你再扳这个换挡的把，这个时候呢你脚底下有了一点感觉以后再开始再蹬、 我听你说完之后我就不想骑车上坡了， 因为我也在回忆， 我干脆就下来推上去算了， 这个东西有时候说不太清楚。 嗯， 这个倒轮的话反正你至少你不往前蹬了，我觉得 行了，说不清楚、咱们就唱吧。 好， 是真的很想换个房间， 歌曲的名字叫搬家，我们也特地送给那位要搬家的朋友啊、还有近期要搬家的朋友，祝你们搬家愉快啊。 哎， 虽然搬家这事儿并不是很愉快的事情，但是尽量愉快吧。 那也分怎么搬、我要新买一大别墅，往大别墅里搬，那 累并快乐着是吧， 特别愉快。 好了，说到这个小朋友打人这个事儿吧、其实大家的感受也挺多的，总而言之呢，就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说太多了啊、就是提示那位家长，嗯，不能太小看这事儿，不能忽视这个问题、就是首先你要问问宝宝为什么要打人，因为宝宝打人他有的时候是跟他缺乏安全感也有关系、还有就是学了家长的某些行为、所以呢宝宝不管什么原因打人，首先要告诉他打人是不对的，要问问孩子，因为五岁应该他也能说清楚了，就大概是什么原因引起你要打人的这个念头，包括在家里面打大人，就要问他是为什么 在家里打大人、要了命了。 总而言之就是不能说认为宝宝还小、打人也不会怎么着，不予制止，这个是肯定不对的啊。 还有刚才说到那个上坡换挡的那个问题啊，说的有点绕道，其实您要是这个看到那个牌就简单了，有朋友在网上也推荐了一些经验，说你看那个换挡那个盘上标着1到6 这个档位。那么你如果上坡的时候，推荐你使用三档或者四档啊，一般的情况下都会放到二档啊。如果嗯这个上坡的时候呢，弄个三档四档的时候，这个就可以省力。一般骑快了呢，可以到后边的像六档啊、五档，一般都不用到最大盘上，这样的话会保护这个装置，这样的话就可以简单的换挡了，你就搁到三或者四就行了。 说到自行车啊，我们这位朋友呢求购女士自行车，要求呢八成新就可以了，接受价格在150，您这价出的也不低了哈。 啊， 那是不是得是一个好一点的女士自行车哈？ 好吧。 他说在东四环外的十里铺，电话呢是13520973815，13520973815。 好。这位朋友求购一个音乐播放器，要求最好是新的，带有显示歌名的小窗口，要说明书、发票都齐全，价格80元以内可商量。地点呢在林业大学附近，联系电话是13520367973，13520367973。 嗯，这位听众呢，他想求购的是一台液晶电视机，32寸的或者是更大一点的都可以啊，价格可以商量。电话是13522360131，13522360131。最后一条啊，这位呢想买一个大鱼缸，1米2的。 哎， 那应该是那种直径1米2的鱼缸吧？他没有具体说是， 也没准就长1米2哈，这个说不好。 对，他就是说想买一个1米2的大鱼缸。 好吧。 电话是13263108418，13263108418。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线上线下的互帮互助。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稍后呢是记忆的唱片。明天再见。 奶制品是公认的全营养食品，特别是羊奶，它的优势就是营养更丰富。我们广播推广的瑞宁羊奶有4年多的时间，全国线下旗舰店也开了好几家，有越来越多的北京家庭都在接受瑞宁羊奶粉，认可瑞宁。 没错啊，这和瑞宁一直坚持的理念也是有关系的，我们只做真羊奶，我们诚信做人，每一杯羊奶粉都是纯奶干燥。瑞宁羊奶粉已经发布通知，从5月1号开始正式的上调价格，涨价目前为止已经成为铁定的事实。所以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啊，您此时应该做的就是赶紧囤货。 没错，订购咨询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89元一盒，300克，15包的独立包装，给您带来囤货的套组。订购8盒能喝上4个月的时间，只要712块钱，还要免费送您价值198元的升级版购物手拉车，加厚加粗，结实耐用，自带板凳，一拉一坐，排队随时休息。划算到每个月羊奶的花费只要100多，每天呢只要几块钱。马上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4007106108，4007106108。热线目前啊非常的火爆， 嗯， 排队当中啊，如果说打不进来，咱们多按重拨键。那么对于涨价的消息啊，不少听众啊是炸开了锅， 哎， 怎么又涨价了？等等的抱怨声啊还真不少， 嗯。 但是对于厂家来说，我发现很淡定啊。 是的， 其实对于瑞宁来说，并不会造成太大的波及，因为我们做的都是真羊奶、纯羊奶。消费者喝过都认可，谁会因为价格的调整而放弃这么好的羊奶粉呢？ 嗯， 不管如何，瑞麟只做真羊奶，我建议您啊，这段时间89的价格赶紧囤货。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好的，4007106108，4007106108。手续尾号8644的一位朋友说，老公呢是开出租车的，多年开下来啊，这身体有不少的小毛病，给他订上24盒，说顶梁柱可得保护好啊。您说的一点也没错，其实我们的羊奶花费划算下来跟大家现在家里订普通奶制品的花费是差不多的。 对， 那选择羊奶营养更高，吸收更好，何乐而不为呢？好了，4007106108，4007106108，我们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 是的，不管说您是家里的顶梁柱，还是操劳了一辈子的爸妈，或者是正在长